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又来开丰收 party， 我是小张张。 早晨啊，睿仔。 早晨，边个救我强？企出嚟， 我请佢食烧鹅。咩？边个救我强？你今日、你叫边个救我强、因为今日客家婆来咧。 冇错。你边个咁恶强？点讲啊？定该咁恶强？ 冷言骄傲强， 冷言骄傲强， 系啊， 万圣强。早晨，早晨，红色果樽嘅 Wilson 生涯廿六度气温，凉凉地嘅舒服啊！相对湿度63%，又嚟到我哋三小时嘅风骚爆人啦。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都系咁上下天气啦。日夜温差较大，着一件薄薄天外套，今日至好啦。今次我又有风骚师太喺教嘅时候出现啦，仲有呢个中医取材同埋客家婆啊，陆续而嚟嘅。仲有今日，哇！迎接万圣节，我哋今日好特别嘅万圣节故事到底系乜嘢咧？留意住一阵间片段，人间就知道噶啦。出出出，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三小时节目。叫做風騷發育人呢，咁當然係開心啦，咁間唔中呢都會知下大家眼淚啊，見好多人留言話琴日呢哎呀喊到死死下你婆犀利啊咁樣。咁當然啦，都我哋嘅黃金編劇啦，琴日呢個故事留意住嗰個劇情繼續嘅發展會。 唔單止係我嘅，我覺得其實琴日嘅基本上我係個個都好好，應該咁講係俾啲掌聲大家。呢個係我哋嘅團隊精神，係啊， 大家都 冇錯，大家都 好。我住喺個位度控制一切嘅把位， 都要靠劇本嚇。 多謝大家，其實希望就係每一日我哋 都是俾心機去製作好一節目俾大家一齊欣賞。呢、這個係我哋係從來都冇怠慢過嘅，係咪啊？ 我都唔敢怠慢啊！即刻有個 IQ 題俾你哋。 好嗱， 嗱你咁嘅態度。呢头话唔妥，唔 妥吗？ 嚟嚟嚟，放放马过嚟， 上身 好，放只马， 马放过嚟， 马放过嚟，过咗啦， 你谂住 又翻嚟，你唔好捞翻啲嘢翻嚟啊嘛，过咗佢就由佢， 系咩啊？ 真系过咗由佢啊，听日先咯， 唔好啦，讲啦，嚟啊， 七日每一个中文字， 七日估一个中文字期， 错。 车 错。 七日 seven days， 再估一个中文字， 唔系右边个右 锁 锁咩锁？ 七日啊， 错。 七日 累咩啊？ 系咪右边个右啊？唔系 唔系错。 七日七日 错。 我八 错， 做唔系做？ 你乱讲错。 七日我可以寫到嘅 ，OK， 即系一百个八啊！ 你 明唔明啊？ 我知你寫，你寫，你够胆寫， 够胆啊！ 你边间小学噶？ 七日， 你边间小学？你讲咩？错错， 又唔系个吉字？ 呢个系咪八字啊？七日啦，七日就系阿拉伯数目字嗰个七咯，跟住日，我觉得我答中咗。 又下礼拜又俾阿小杨， 你又俾佢，佢实估中啦，都唔好玩嘅。佢成日都估中，好闷啊！搵啲估唔中嗰啲好玩啊嘛。 好啊， 七日你 O 唔 OK 啊？ 唔 OK 呢个？ 点解啊？ 因为唔系个标准答案， 系啊， 哦，标准答案即系七日系咪？ 开估啦，好唔好啊？ 唔开， 谂谂先。 好，你谂住先， 七日点前答 住先，好唔好？ 好，喂，嗱，睇下两个师打帮唔帮到你啊？ 有得嘅。 喂，健康嘅人生咧，人人都有唔同嘅解读啦。咁啊，今日睇咗一篇咧，有个医生讲关于瞓觉嘅时间嘅。原来咧喺佢嘅定义，嗱呢个佢嘅定义就吓，嗱我唔即系唔等于每一个人系唔同嘅。 收到。 夜瞓。佢嘅定義係幾多點之後叫夜瞓 咧？三點係咪啊？ 冇啊，唔係啊， 十二點。 我諗 set 有佢有定義啊，佢有一個鐘數。但係我覺得如果今時今日，我覺得就係香港人咧，好少會 實你話十一點啦，個軍休息嘅時候。 唔係啊， 十點。 十點啊，你點知啊？ 咁早。 中醫係咁講嘅，十點之後咧，其實好多嘅就係你嗰啲咩肝經啊開始運作，其實就係你個身體慢慢恢復。如果你喺嗰個時候你唔瞓覺嘅話咧，你個身體就會唔能夠啟動到嘅，就係佢恢復或者係清潔嘅程序，所以你就會出現問題啦。 十點都係好早嘅時間啦嚇，咁亦都 其實唔早嘅，我覺得 十點 啊，我盡量而家十一點咯，十點真係未必得。十點好似因為你其實咧，你嘅食飯時間咧會影響你嘅瞓覺，你係絕對唔會食完。摆低筷子就瞓噶嘛，系咪？起码俾两个钟自己去消化啦，系咪？咁所以如果你，我谂你食饭都八点啦。 我食饭 系咪？一般都成日都系咁啊。咁你点可能两个钟头就瞓呢？咁样嗱，但系好得意，佢讲咗咧夜瞓嘅人，即系讲紧十点后去瞓觉嘅人咧，有以下嘅特点。 睇下我有冇？ 大部分人都有噶啦。 嗯，靓仔。 第一， 靓仔咯。 关于你嘅 系都唔讲。 关唔系我继续讲嘅，关于你嘅体型嘅。 体型系 多数都系咁样。 肥 大肚腩，大肚腩， 中 同埋肥， 系 啦。第二，关于你住嘅地方嘅， 豪宅咯， 居住喺城市， 完全同你所讲嘅嘢系相反，系咪啊？ 城市，但系你觉唔觉得咧？阿 Sarah 可能会 feel 到啲，住喺郊区嘅人咧系早瞓啲， 梗系啦。 我有一段时间，我知点解，我住喺郊区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属于西贡嗰啲叫僻静区啦。 系 你夜晚感觉咧，你唔瞓咧，好似好似融入唔到嘅，即系你觉得周围静到咧，应该大家都瞓晒觉，连电视声都冇乜嘅，即系九点零十点系真系净系听到虫声嘅。我唔知阿 Sarah 个区系咪啦，即系个感觉，即系个感觉令你唔应该瞓啊咁样。 即系 我嘅 都市有都市嘅声， 我嘅感觉我就会觉得，就因为你夜晚黑嘅话，你喺屋企，其实点解你会搬得去嗰啲地方住咧？就系你其实都唔会太过喜欢一啲声色犬马嘅生活。第一，第二嘅就系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啦，系咪好难讲？但系个样系应该 OK 嘅。 我讲咗三次，第三次唔喜欢， 应该 OK。 但你被迫接受系咪？好啦，嗱， 咁跟住我就会觉得你就系想咁样，要佢宁静啊，系嘛？即系你翻到屋企嘅就唔会有其他嘅杂务会麻烦到你啊。嗱，我会觉得咁。我曾经有试过就屋企要搬要装修，跟住咧我就去咗我朋友屋企度住。佢呢啲系乜嘢咧？屋苑落到地下就已经可以买嘢食啊，居水马龙啊， 有啲便利店啊， 冇错，搭个 lift 上到去，跟住你落翻嚟又可以买嘢啊，系啊，系啦，就系嗰只。咁其实咧，我有咁样，第一日我就觉得哇爽啊，但系第二日开始我又觉得就哇好烦啊， 好嘈， 好嘈，系啦，系得到个方便，但系嗰个方便佢补偿唔到我住新界嘅地方俾我嘅嗰种宁静同埋放松，应该咁样讲。咁所以就系我觉得系因为你冇咩做啊。你如果你新界嘅时候，你真系冇咩做，你夜晚你可唔可以落街睇戏？你唔得， 同意啊，冇嘢做就早瞓嘅。 就算我想出去买杯雪糕，我都要揸车出去，咁所以不算啦。咁所以你就会乖乖地噶啦，慢慢习惯成自然咧，你就会觉得佢啊嗰个时候冇咩做嘅话，你早啲瞓啦。咁就会影响到，我觉得个环境都会影响到你自己嘅身体。 系啊，所以个夜瞓咧，多数都住喺城市，郊区嘅人咧零舍草瞓， 多嘢搞啊嘛，夜晚。 同埋你望下啲邻居都白白白白熄灯嘅时候咧，你会觉得 哎闩门。 三门瞓觉啦，即系个夜嚟得好早嘅夜，咁啊嚟得好早嘅吓。好啦，咁啊两样嘢，大肚腩啦、肥啦，同埋咧系多数居住喺城市啦咁样。另外咧就系平均年龄咧，相对咧年轻人会夜瞓啲，即系中年同以上 嘅 人咧， 十零岁 嘅起码 两三点先瞓啊， 要瞓啊，直接唔瞓。 我以前都系，以前唔瞓噶，以前系玩通宵咯， 好 似嘥晒时 间咁啊。 系啊， 嘥 晒时 间，唔系因为太多节目啦。 系啊， 系咪 啊？ 同埋有太多朋友都，佢哋都系咁样嘅时间活动嘅。你一系就孤独症，一系就同佢哋去玩，你就冇办法嘅。因为嗰阵时候，如果你真系要落 disco 嘅话咧，系十二点钟先至开始通知大家。今日你去唔去啊？ 同意啊？ 你系咪先？你都过过呢啲？ 喂，但 系 嗰 阵时 讲 过啊， 十二点又有交通嘅可系咪？即系会搭到车 仲有，你唔好嚟啦，坐的士 都 得啦， 爬都爬到去嘅。 系啊，真系啊，兜埋我啦。 我而家就会谂到。咁又冇車搭，嗰陣時咧就係你覺得啱，即係出咗去先算嘅，出咗去先算，冇錯啦，係啦。好啦，咁另外一個特點，我都覺得應該係嘅，佢話咧係啲活動量低嘅人，即係好少去做運動啦，即係唔會成日好多嘅身體活動，即係比較係靜態啲人咧，係會零舍夜瞓嘅。你係咪啊？ 唔覺喎， 但係你中喎呢個， 唔中啊！ 你中，你冇運動啦。 我有運動啊， 係咩啊？ 你覺得嗰啲係運動啊嘛，係嘛？ 我跑步啊，而家 係咩？ 係啊，你唔信啊？ 信，信，点会唔信呢？ 不过你个样好衰喎， 系我不嬲都衰，我天生咁呢样嘢，你唔可以话我。 我同你去一转韩国， 系咪你俾钱先？ 我都搞到啦，我搞到咁嘅样啦。二人同行啊，重底啊，好，继续 下一个受教育程度高嘅比较高啦吓，你估系男性系女性啊？ 男啦， 冇错就系男性会夜瞓好多， 系 咁咯，系咪啊？你觉得系咪？女仔会比较，我成日听女仔讲啲咩美容教嘛，系嘛？即系佢哋会比较着重 咩美容教冇啦， 美容教唔系咁嘅意思啊？ 晏昼 系晏昼 系 啊，叫美容教。 后生嘅就去玩嘅啦，同埋我觉得咧夜瞓啊，特别喺而家现代都市咧，夜瞓其实冇佢头先所讲 呢样嘢。我有少少 objection， 佢所謂叫做嘅就係高收入嘅男子， 教育 事業有成，教育啊，教育高嘅人就 程度高嘅男性， 我覺得咩人你中意夜瞓夜瞓都根本就唔關， 同教育程度有咩關係啊？ 冇關係，我真係覺得係啊！嗱，我真係試過，我一生人試過九點鐘瞓覺嘅，就喺東莞。琴日咪講咗去做一份工嘅，跟住我去咗另一份咧，就係工廠嚟嘅，住喺宿舍裏邊嘅，就好偏僻嘅。九點鐘啊，真係 因為你真係冇嘢做嘛， 冇嘢做噶， 出街又出唔到嘛， 人又唔陪你。 出到嘅你想出，但系我 唔 出啦， 因為你要，我相信你係嗰啲要搭車，跟住又要呢樣又要嗰嘢嗰種 宿舍啦。咁啊，宿舍咧有部電視機。唔知得十二寸嗰啲， 黑白 擺喺床尾， 你我只腳趾住， 我根本睇唔到，算啦，唔睇。 你嚟 啊？好似个闭路电视啊！ 几好啊！呢个设备系咪？佢令到你嘅就 系 唔好啦。 生活系真系 好健康。 咁你嗰排系咪健康咗？你觉得个人精神咗？ 唔记得啦，应该系精神咗嘅。你谂下，六点放工。 暗天半放天啊， 十点瞓觉， 六点食饭啦，去饭堂。 嗯、 你迟咗系冇嘢食噶啦，咁、你七点钟完咗，你翻到去 九点瞓觉， 九点你唔瞓觉有咩做咧？系、咪？ 咁即系其实放工之后即系冇嘢做过噶，即系食饭 冇咩啊？ 诶、但系嗰时候系咪嗰啲人冇上网啊？你 有上网，有上网， 咁 但唔 冇咁普遍， 冇咁普遍 系咯。因为而家我见到有好多人，譬如唔瞓嘅话，佢哋会反而觉得个就夜未央啊吓，十一点钟其实先至真正系，譬如可能大家要听啲咩啊，追啲剧啊，嗰时候先正正正开始嘅。所以如果话要玩 social media 或者系社交平台嘅人嘅话、其实都有一个好得意嘅一个时间表，就 系 有啲嘢嘅。你上片嘅话咧，原来系要好夜你先上嘅。 十一点前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基本上啲人系唔会睇嘅，系啦，就会沉晒落底，你睇唔到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就即系咯，从有呢一个嘅即系社交平台又或者系呢啲嘢 改变晒、扭转晒。 譬如我要追一个剧，我唔再好似以前咁样，我要七点钟睇家变咁，即系嗰啲时间。你就冇辦法啦， 係啊係啊 係 啊，仲要睇歡樂今宵咧，睇李麗蓉唱歌咧， 冇錯啦，甚至乎假設落伴舞咁你會覺得就你以前係需要有規有矩嘅，係 咪啊？而家大龍 隨時你都得啊嘛， 自己 DIY 又唔同嘅， 係真係完全唔同， 就會搞到大家就中意幾點瞓幾點瞓。 我記得以前睇歡樂今宵咧，而家係個夜嘅節目嚟嘅，即係而家感覺係夜瞓， 十點半完咯， 好似九點半做嘅，記得係嘛？ 我中意嘅，我覺得反而再夜啲嘅啫，係神。讽啊！ 咁夜啊，咁夜十一点 神讽同埋呢个保镖 系 啊，嗰就好夜噶。 包青天咧， 包青天都好夜噶。 有个包青天， 嗰时候你就系只系一路喺瞓紧觉嘅时候，你个屋企人喺出边度睇，你就喺度听，你系咪咁样？ 冇错。所以咧，嗱，譬如喺工厂就焗住早瞓咧。如果嗰阵做广告咧，我有个客咧做 disco 嘅，就一路咁落去咧，好似你讲咧，十二点好早啫。 系噶，十二点先开 始 跑几场嗰啲。 冇错，仲要系朝头早起身嘅就去饮茶，去饮早茶，系咪？系啊， 一条龙直落啊！最紧身体健康，留意住身体嘅习惯。好，十点半，红色火灾危险要信生效，27度嘅温差，湿度60%嘅。星期三，我哋先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冇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金融和创科界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出席第八届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首日活动。陈茂波在大会专题小组讨论环节表示，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正是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发展，能够为全球南方的基建项目和绿色项目提供资本支持。陈茂波在回应提问的时候指出，香港正是与多国的中央银行合作，推出多种央行、数码货币、跨境网络项目，以实现更快速、成本更低和更安全的跨境支付和结算。他强调数字化发展和绿色转型将会是全球南方未来发展的大趋势，香港可以在相关领域为全球南方作出贡献。倡议大会期间，陈茂波与沙特官员共同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与沙特专注新科技的创投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共享资源，相互推荐初创企业。本港近期兴起大熊猫热潮，商界都希望把握商机，发展好大熊猫经济。有动物保育团体期望，除了促进经济，可以有更多人关心和支持动物及大熊猫保育。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保育总监陈贝乐表示，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健康代表栖息地生态环境非常好，各方面的资源丰富，才能够生活得舒适。他希望更多人认识和支持大熊猫保育，商界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学校加强相关教育都对生态保育非常重要。 海洋公園現時共有六隻大熊貓，未來一段時間護理需求會增加。本港唯一的動物醫學院城市大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期望與海洋公園在大熊貓護理上有更密切的合作。院長表示，院校目前不太可能提供大量有關大熊貓護理的本科課程，學生可以選修科目，再到熊隻救援中心或者熊貓中心實習。加拿大運輸署撤銷針對中國大陸航司的限制措施。加拿大運輸署網站發表公告，說上個星期四，加拿大交通部長在外交部長的指示下撤銷前年頒布的限制措施，包括中國大陸航司每週飛往加拿大總計不超六個往返定期客運航班，和禁止北京直飛加拿大客運航班等。自上個星期五起，移除對中國國際航空、首都航空、東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四川航空和廈門航空等的限制條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7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51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44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62，跌1.8；腾讯控股414.4，跌4蚊。中芯國際27.35，跌1.35；小米集團25.8，跌5仙；恒生中國企業74.7，跌9.8；阿里巴巴96.25，跌1.3；美團186.6，跌2.7；南方恒生科技4.76，跌5.8；中海油18.04，跌3.8；匯豐控股71.75，升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1，日元153.36，瑞士法郎0.868，加元1.392，人民幣7.135，英磅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39,390点，升486点。港金報25,750蚊，升2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776.29美元，賣出2,776.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近住和乐村有交通意外，依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协和街近住和乐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仲有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带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浪翠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路恒安村落斜去沙田，还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 1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住呢部剧集，佢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嘅荣誉称号添。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自己都要跟住時代變啦，咁睇住都係會變啦。咁因為譬如試過一啲自己有啲少少固執仔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好快就要推鬆。其實一向都唔應該係咁嘅，應該係俾啲仔女自己去發揮嘅。可能係你好深信一啲睇法嘅時候，有人同你啱啱相反，會有啲衝撞嘅。 大家好，我係譚耀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怎样开视像通话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1:00， 风骚快活人。 风霜快人进入咧10:08，第二个半小时噶啦吓，26度气温，相对湿度64%。人生咧好多嘢咧，其实冇一个固定嘅方程式啊，冇 formula 嘅，同埋人哋咁样做咧，唔代表你咁样做咧系啱嘅。不过有时候我都想睇下一啲所谓专家啊、心理学家啊、爱情专家所讲嘅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咁啊，今日咧就讲紧呢个暧昧期嘅时候咧，有啲举动咧，其实系会令到男仔，应该话令双方嘅关系咧发展得唔系咁好。不过有啲佢话只系啲迷思，即系话咧唔啱嘅，即系有啲人以为系即系唔可以咁做，但系其实系冇所谓。 你又经历咗另一段嘅 木海梅，简单啲即系咩？ 简单嘅， 即系梁咪咪经历一段，而家经历紧一段暧昧期。 简单， 佢依家就好举棋不定，就借呢个题目。就發揮 等等， 呢個係你嘅演繹，即係我意思話究竟想講乜嘢啊？講緊係乜嘢？咩 咪住先，唔改呢個先。七日就係個周字，周末個周係啦。 好嘢， 唔係因為你都俾咗個貼士，因為頭先我問佢有冇啊？李麗月問有冇個日字，佢話冇，冇日字，咁即係唔使我跳翻出嚟框框啦。 好跳脱啊，係啊，呢啲咁嘅思考我唔識噶。 係啊， 係啊， 唔係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咧我係睇到一個某一間大嘅公司，佢話有一個面試嘅時候咧，就同啲嗰啲面试者玩嘅，一日估一个咩字就个日啦，两日就系个窗啦，三日就个精啦，咁原来到七日同埋十日，咁好多人估，咁佢觉得估个周字嗰个人咧系几有意思，即系跳出咗嗰个框框， 咁 就请咗佢啦。而家仲有冇做我唔知， 咁你请佢啦， 炒咗啦。炒咗太成 日跳出框框，我系连入佢间公司我都冇机会啊，系咪？我都微信 成日跳出框框。 好，继续。 Okay, okay. 好嗱，我重新再讲一次。 好， 有啲人以为以下所讲嘅咧系唔应该咁做嘅，不过心理学家冇所谓。 以为我， 以为 即系以为 心理学 家可以咁做， 你一早咁讲咪好咯。 心理学家系边个啊 ？Take two， 爱情心理学家系我 吓。 好，呢第一个就系、是。让他当第一个打电话嘅人，即系如果要约会咧，最好等个男仔打俾你先。 让他当一个打电话嘅人， 系啊，等佢 做第一个。 系啊， 我觉得唔需要啊，可现代时期。 你 WhatsApp 有啲女仔可能即係會，譬如話認識咗啦，咁好啦，即係可能佢哋去完第一次街啦，或者識咗啦，交換電話啦，我應唔應該第一個打俾佢咧？咁有啲女仔就會覺得， 好冇面啊嘛，第一個打， 係啊，咁 男仔會唔會啊？ 我 男仔會唔會諗啊？即係會諗呢樣嘢啊？ 我會主動打，如果我想咪打咯。係 啊係啊，男女有冇分別啊？ 我覺得冇啦，而家。 咁我 以前咧， 我想調 以前有， 我都覺得係。 我想調轉啦，如果係兩個人喺一個場合識，女仔問男仔攞電話先咧，又會唔會 都冇所謂噶？你介意啊呢樣嘢？ 我唔介意。 係咯，我真係冇所謂啊。喂，而家同埋好易嘅啫。喂，可唔可以交換個電話？ 我覺得而家真係唔同以前有啲唔同，即係以前就 而家唔交換電話啦。你 at 我 IG 啊， 系啦， 唔打换呢啲噶啦，系啊，仲要系 QR code 咁样就已经都可以噶啦嘛， 系啊，好方便， 系啦，所以唔紧要嘅。 你攞咗电话未啊？ 我未攞啊。 对唔住，我觉得呢一个反而又容易啲。如果系攞你嘅 IG 嘅话，我甚至乎可以上去睇好多你嘅嘢。 系啊。 咁跟住佢就 系 喺下边嗰度，可能就系 like 下你 啊， 又或者同你 comment 下，或者系讲下嘢。我觉得咁样又冇咁老土。 系啊。 即系老土嘅意思唔系话即系唔合潮。潮流啊，而系我嘅意思系话，其实咁样我又好似冇话要直接打电话俾你咁主动啊，系啦，有一种被动中嘅主动，系咪啊？咁样我觉得又舒服啲。 譬如话， 因为我见有好多都系咁噶啦，而家 譬如话约约影咗一碟好靓嘅嘢食， 系啦， 你 喺度就 like 翻佢， 边度嚟噶？ 系啦，就系咁样。 因为对方如果你见到嘅话咧，佢亦都会话俾你听啊，边个边个 like 咗你边张相，或者佢有啲咩下边嘅 comment 咧，你唔觉得咁好正咩？跟住我识咗你嗰一日，攞咗个 IG， 跟住你就见到佢系咁样。你都知咩事啦， 但系点解我 IG 冇人同我讲嘢？ 你系咪因为冇 app 朋友啊？ 零 要 app 噶， 系要得 先。OK， 好， 就系咁咯。我觉得咁样，我觉得冇所谓， 真系冇所谓， 我都觉得冇所谓。 因为我会忍唔住啊，我会觉得，若果我识咗一个人，系咪？哪怕 好有好感，你咪 哪怕我是一个女仔或者一个男仔都好嘅话，我从来都觉得嘅就系为咗追寻我自己嘅幸福嘅话，我系冇错嘅。 嗯， 系啊，咁我就自己打电话俾佢。 同意啊， 系 啊， 同埋我呢个都觉得咁样好嘅。你打电话俾佢嘅话，佢冇兴趣嘅话，我快啲斩缆仲好。 系啦， 你唔好再喺度纠缠， 系 咪啊？冇嘥时间啦， 真系唔好啊！ 一定谂，一定谂， 人生苦短， 我都系咁话。 嗱，其实咧，我睇翻咧，佢好多呢啲嘅写法咧，都系关于嗰个叫咩？自尊心嗰样嘢，或者 cheap 唔 cheap 嗰样嘢啦。下一个就系话咧，如果个男仔，如果个男仔 唔好有自尊， 好敏感啊。诶，系咧，打电话俾你啊。我今晚咧，好想睇套戏啊！你今晚得唔得闲？咁如果系即日嘅 dating 咧，女仔咧，嗱系唔需要应承嘅，即系或者唔好应承。呢、這个佢话唔需要谂啊，就系我再重复，你记唔记得先讲啊？ 唔明。 头先第一句开头就话，以下所讲嘅其实唔紧要嘅， 系 唔紧要嘅。 喂，约约啊，今晚有套戏，去唔去睇啊？即系我咁讲唔紧要嘅， 系啦， 即系约约睇咪睇，唔睇咪罢咯。 嗯，你觉得如果男 即系个女仔即日？接受即日嘅邀请系冇所谓， 其实系冇所谓嘅。 唔系讲紧男仔啊，即系你即日邀约个女仔，你而家系讲紧 女仔接受男仔，女仔接受男仔。 你而家系双方啊嘛，第一个就系个你系讲得啱嘅，即系其实个男仔应唔应该要即日邀约个女仔咧？ 系啊， 即系你咁样嘅话，其实好大压力噶， 系 嘛？第二样嘢就 系 个女仔应唔应该接受个就即日嘅邀约咧？咁咪会显得你好 cheap。 但系个文章 两样嘢嚟嘅，其实 冇所谓嘅。文章意思， 文章讲啫。叫阿文章出嚟， 你觉得有冇意思啊？你觉得紧唔紧要啊？如果即日即刻 冇所谓，冇所谓， 我都觉得冇乜所谓，系 啊，或者 去咯，唔得 有两张飞， 或者佢都系临时收到飞咧，咁样 打俾个女仔咯。喂，去唔去？去又去，唔去？ 我就会咁睇。如果我作为一个女仔啦，我会觉得个就 系 会有啲 系有啲 会觉得个就 系 你会唔会当我系嗰啲夫之得嚟系啦？但系我又覺得又冇諗咁多，至少至少啊嚇，佢個名單裡面，我唔知你排第幾， 係啊， 至少你 on the list 啦，係咪？至少你 on the list 先啦。 但會唔會 waiting list 啊 ？I don't care， 我絕對係 waiting list。 可能佢約咗三個約唔到先打俾你 喎，冇所謂啦，冇。 所以其實我係會覺得佢就叫至少你係 on the list 咯，係咪 ？on the waiting list 嘅第二十個咁樣都會叫冇啊， 仲 係 white list 喎，唔係 black list 喎， 唔係。OK， 黑 名單。 嗯、好，头先讲嗰啲咧就话冇乜所谓嘅，但系唯一一个佢真系唔好啦，就系、是、第一次约会唔好同佢有太亲密嘅接触，最好咧都系我唔知而家啲 咁样系啦，你第一次就拖人只手咩？ 或者唔系你拖佢，或者佢拖你咧都咁约佢拖你咁点啊？如果第一次约会，你咪揈开佢啊？ 系嘛？即系总之佢 歌手 O 唔 OK 啊？ 第一次唔好啦。 咁有啲咩系 OK 啊？有啲咩 OK？ 我哋讨论咋，即系讨论咋。 一齐行咯， 一齐行。咁唔一齐行，咁点啊？你行先。我唔 系啊，你第一次去拖手好似 系咩？ 系啊， 系啊， 第一次约 会点啊？即系如果你系男仔，我第一次出街同你拖手， 好容易咯，系咪？ 系啊，我觉得系啊， 咁啊， 拖手啊，做啊！ 唔系呢个我嘅谂法， 你就会觉得好 easy 啊，即系觉得呢个女仔好随便啊。 嗯，少少咯，可能系。不过我重申，我唔知道而家啲人会唔会都已经系成样嘢 speed up 咗咧。 系啊，又或者嗱，除非你识咗好耐， 嗯， 大家其实知有意思啦，咁然后约咁 就。即系你觉得拖手嘅系一种肯定。 系啊。 如果你第一次出去嘅话咧，就会俾人哋有一种感觉嘅，就 系 我好 cheap 嘅。 系啊。 咁我明点解我唔识买。 即系唔会嚟嘅，冇咁谂，冇咁 谂。嗱，我真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我曾经有睇过有关于嘅，就有啲人嘅都喺度讲紧啦，就或者系第一次嘅约会，或者系你初头系暧昧紧嘅时候，即系你唔知佢中唔中意我嘅咧，我中唔中意你嘅咧，咁佢就话咧，我觉得佢讲得几好嘅。边个讲嘅？喺阿蔡康永讲嘅，佢就话其实一定要令到对方要有意犹未尽呢四个字，我就觉得好正啦。 期盼下一次嘅约会， 冇错，你要啲意犹未尽，意犹未尽嘅就系啲咩嘢咧？真系唔可以后擒。 系啊，唔好咁。 咁跟住同佢一齐倾嘅嗰一个人咧，佢就系话佢话咧有一招，佢觉得做咗，我觉得真系几正。佢就话似咩咧？譬如可能系就系什么叫做意犹未尽咧？咁就系例如。个男仔好 gentleman 风度去送一个女仔返屋企。咁返到屋企嘅时候嘅话呢，好可能嘅就係你要开门㗎嘛，係咪、个女仔要开门落车啦。咁跟住呢你就会即係可能係落车嘅时候嘅话係呀。 借啲嘢。 咁跟住佢就係、哄一哄埋去。咁跟住佢就係话哦拜拜。 掂唔到嘅。 你明唔明啊？ 明啊。 哄埋去拜拜。 嗯、 跟住。你谂个女仔，我谂系会 哇，心如鹿撞啊， 揦住揦上个身嗰度，你哇真系你 以为系，原来冇， 唔系，跟住你就会留低咗少少嘢嘅时候，你睇下佢当时嗰个反应会点？我觉得呢一招好劲啊， 面红一定会面红， 系 啊， 一定会。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起走过电视送饭的日子。两个字好简单，叫做大亨。讲紧六七十年代嘅香港经济嘅发展。演唱徐小凤。 我也在找，找到名利几多，他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追到什么？找到什么？受到有几多？得了什么？失了什么？ 你呢个歌剧仲有冇感觉咧？唱翻呢个何必咧嘅时候，记得当时咧啲人好中意攞嚟玩嘅，就系叫何必咧，就是、何守信嘅昵称吓。徐小凤唱出嘅呢个电视剧《大亨》，1981年嘅呢一个歌曲叫做《心事》，唱嘅朋友系黄以嘉。 你感中一串心事，讲及小雨， 来自电视剧集《富贵荣华》。 剧集《富贵荣华》里边，演员陈秀珠饰演嘅角色咧，参加歌唱比赛，要唱一首歌曲。当时揾咗业余歌手黄以嘉幕后代唱，点知播出呢个剧集之后，呢、這个歌非常受欢迎，于是黄以嘉就一脚踏入呢个唱歌嘅歌坛，有呢首《心事》。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起走过电视送饭的日子。1982年，苏乞儿呢首歌曲，辉哥作曲，黄沾填词，当然亦都是大家熟知的 Johnny 叶振棠唱出。黄沾话呢个歌词其实是写自己如其人生的态度，未记起从前名字，曲风伤感，歌词写得非常之好。大家今日可以重温一下叶振棠出《望尽心中情》。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如痴，任笑声送走旧愁， 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能知，顺意吹穿心自如，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欺山求不到之下，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欺山求不到之下，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咧， 快快嚟上台上台，客家婆 拉完叫艺强， 来而喊真咪惊咩人话？ 拉完叫艺强， 拉完叫艺强， 拉完叫艺强， 边个救我强？后后话有一名， 拉完叫艺强， 银床嘅二定签咧，搭半条咁长咧，你一阵间答问题咧，要啲五咩银后啊？ 唔会啊，拉完叫艺强， 咁你咁。我叫 你得啦。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就系十月三十一号系 万圣节。 万圣节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南瓜，唔使咁快去到嗰度。头先我哋都好开心，因为我哋有同事咧又会请我哋食朱古力，系啦，因为戚我切，系咪？好啦，嗱咁当然啦，你话讲到话万圣节咧，咁大家都会觉得就系话，诶，系咪系啲外国人佢哋嘅即系鬼节咧？ 啊， 因为其实大家扮鬼扮马系嘛，都有好多唔同嘅鬼嘅。咁但系唔同嘅鬼当中，你哋最惊嘅系咩鬼啊？ 斩鬼 衰鬼， 因为其实真的有好多鬼嘅， 好多鬼啊！ 好似咧就系许冠杰先生嘅有一首嘅就系《天才与白痴》，里面有好多鬼嘅、又有斩鬼，又有唔知丑嘅鬼，又或者衰鬼、奸鬼、赌鬼、丑死鬼，呢啲全部都系鬼嚟嘅。我哋当年真系好多呢啲咁嘅非常美好嘅回忆，系嘛？所以今日咧就系阿客假婆楼梯时间降。攰 啊！冷气叫人嘅。 老师啊，我觉得咧，我哋咧惊嗰啲中式鬼多啲。我个人觉得啫，即系嗰啲咧跳下跳下嗰啲咧。 唔系、啊，其实西方僵尸我都惊噶。 系咩？ 惊咩啊？ 嗰啲我觉得 僵尸， 僵尸几好食啊！ 冷气叫人嘅。 我好中意食呢个姜薯，你唔中意食姜薯咩？ 中意啊！ 姜薯好好啊， 蒸鱼嗰啲啊，蒸鱼嗰啲咧有啲葱丝啊、芫荽啊，佢好食。 你都惊啊？你见到我 惊啊？因为有对獠牙啊嘛，惊啊！ 诶，僵尸冇咁惊，我觉得如果嚟西方咧，丧尸惊啲，即系丧尸嗰个感觉咧嚟得系恐怖，因为佢话咬人啊嘛。 嗯，我又会觉得嘅就可能系日本鬼，日本嘅鬼都几得人惊。日本嗰啲咪贞子咯， 贞 子我惊咗好耐。 贞子真系好经典，贞子真系好经典，系啊 系。因为嗰啲嘢系你喺屋企嗰度会自己吓到自己噶嘛， 系啊会啊。 虽然你会觉得都几好笑，好地地你做咩要喺个框嗰度行出嚟啊？ 同埋爬出爬出嚟啊！ 啲而家啲电视薄晒咧，佢匿 爬唔到，匿即系一丝丝好瘦咯。 以前嗰啲大牛龟就爬到， 真系可以装个人喺里面咯。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咁你话即系各类嘅鬼。嘅话，今日有一个突然而嚟嘅鬼故事， 哇！想 唔想听啊？ 想啊！ 嗱，各位朋友，如果咧你哋真系惊嘅话咧，我就劝你唔好听啦。系啦，但如果唔惊嘅，就可以试下你嘅胆。 如果你惊又想听，就坚持你夜少少或者晏昼有屋企人翻嚟， 今日晏昼 陪住你听。 而家朝早啊嘛， 系啦，而家朝早， 朝早都唔使惊啦。 嗱，就咁嘅，件事系发生喺我朋友嘅身上。哦、OK， 佢有一次咧就搬咗去一间屋，咁我唔知话觉得咧入到去嘅时候咧已经觉得系即系成日周身唔聚财，有啲嘅奇奇怪怪咁。咁、但系无奈就因为佢间屋系买嘅，咁就系、是、唉点算咧？如果真系万一有啲咩事点算咧？咁、所以其实咧就成日都会觉得件事好纠结。事完嘅就系、突然间好多时候咧，我哋啲咁嘅上咗年纪啊，晏昼咧你都会想喺屋企度，可能自己睇下电视啊， 系啊，一个人静下， 自己一个人静下，系咪咁样？你会点样啊？睇睇下电视，合着咯， 系 嘛？咁啊，好正常嘅啫。咁佢就话咧，第一次发生一啲古灵精怪嘅嘢嘅时候，就系佢晏昼，晏昼喺屋企咧就喺度睇紧电视嘅时候嘅话咧，就谂下，都其实都攰啦。咁跟住咧就啪一声熄咗。电视其实多数我哋都系用遥控啊嘛，咁、就将个遥控就熄咗个电视之后嘅话咧，就谂住合一阵。点不知咧瞓到一阵上下嘅时候，我咧听到咧就有啲声，擘大眼嘅时候，电视着咗。咁跟住佢就心谂，点解会咁样嘅咧？明明我系闩咗个电视，我先至瞓噶。算啦，可能系自己唔记得咗，又或者就系个 remote 因为摆喺自己身边，好可能你瞓觉嘅时候可能喐到个手掂到，开着咗佢，咪算啦。但系如是者都系咁样，晏昼嘅时候瞓觉，嘈一声熄咗个电视，总之佢自己就会着翻。佢不疑有诈，到下次佢就起口似你，好，我就试下。如果系嘅话咧，熄咗个电视之后，将个 remote 唔好摆喺我自己能够掂到嘅范围内，可能系摆喺个茶几远少少，或者系摆喺嗰边嗰个餐台嗰度，我睇下你会唔会着。好啦，咁佢即管就又试下啦。当佢熄咗个电视之后，就将个 remote 摆到去比较远少少嘅一个茶几嗰度摆咗，硬唔到啦啩，系咪？我唔会掂到啦啩，我间屋亦都唔会有其他人嘅。点不知都系着翻， 但系佢嗰个过程系瞓着嘅。即系佢冇睇，即系佢冇 睇住佢着啊？有冇睇住佢着？ 冇睇住佢着。总之佢就佢瞌着咗，就总之佢永远都系熄咗个电视，瞌着咗就会俾电视声 吵 醒，跟住就发觉个电视 又 着翻。咁佢心谂点算咧？系嘛？咁啊就问啲朋友，啲朋友就系话好可能真系咩啦？咁佢就话冇 啦， 至如此类啦。咁啊可能嘅就系佢哋都会想睇电视啊嘛，系嘛？咁你咪开着佢咯。咁但系佢就心谂唔得，我一定要搞清楚究竟系点样嘅一件事。好，既然系咁嘅话，把心一横，第三日就将嗰个电视后边嗰个插梳掹咗佢。如果你真系再着嘅话咧， 我真系要谂下搬啊， 冇理由会着啩， 真系会谂下搬啊， 插苏， 掹个插苏就瞓觉。 瞓到啊！佢又 瞓到，瞓到，因為太攰啦。有時我哋都會係咁樣，雖然你有幾驚，或者你住啲地方，你會覺得古靈精怪都好嘅啫，你都會瞌著一下嘅。到佢一瞌醒嘅時候嘅話咧，冇事。个电视冇着， 冇可能做啦。 精液终于查到啦，就系个 remote 缩咗，缩咗。 好嘅， 好，好嘅，好 ，OK， 惊。 呢个鬼故真系几好啊！ 惊， 系啊， 好啊。 但系你有冇试过？ 我就系话俾大家知， 冇试过。 我试过，其实，我有好多次都系咁样。熄咗个电视，行开咗咧，佢又开翻。 系。 系听到佢揿掣嗰啲伏嘅声嘅， 系， 我离开咗个电视机。 你查到未啊？呢单嘢？ 我唔查啦，由佢咯。即系如果真系有嘢嘅，咁咪再删翻佢咯。第二次就 work 噶啦，通常咁，即系再删就 work 噶啦。 因为有时候可能系个 remote 有事嘅， 系啊，可能系。 但系头先我所讲个鬼故话，其实系笑话嚟噶。 明啊，收到啊， 明啊，大家好嘅， 好危险， 好嘢。 我谂住个就系每一次系咪下家婆来，你都有啲嘢带俾大家嘛。 搞错啦。 咁啊，讲完呢件事之后嘅话咧，今日我就要讲嘅就系话咧，客家婆来了嘅鬼有好多鬼。头先我哋数过啦， 油炸鬼， 油炸鬼系第一个，好聪明啊！边个救我强咯？明哥啊， 系啊，并紧叫危强， 油炸鬼。 姚渣攰， 姚渣 系啦，就系姚渣攰，我好中意食，特别渣凉，新鲜炸起真系不得了，系啦，姚渣攰， 姚渣攰， 系啦，第二个嘅就系电车鬼， 电车鬼， 电车鬼其实讲紧呢个就我哋电车地产嗰啲老鬼啊，系啦，冇错啦， 听茶攰， 听茶攰， 系啦，就系电车鬼啦，好，今日好抵，好赚鬼啊，今日我啲。第三个就是咸湿鬼， 咸湿鬼 点讲啊？咸湿鬼， 咸湿鬼， 摇渣鬼，听茶鬼，咸湿鬼系啦。第四个咧就系丑死鬼啦，丑死鬼系乜嘢啊？ 丑死鬼， 小事鬼，系啦，小事鬼就系丑死鬼啦，唔系超啊吓。 以前有嘅细路仔都中意丑死鬼嘅咁样， 丑甩你嘅耳仔送烧酒嘅， 系咩？系咁讲咩？ 有啊， 丑甩你嘅耳仔送烧酒， 丑甩个耳仔送烧酒嘛，系啊。 哦，咩嚟噶？ 仲要咁样整住？ 系啊，民谣啊，即系譬如话你。 丑咧，而家送烧酒， 糊甩咗咁先算啦，就丑甩嘅。 哦，即系类似嗰啲送烧酒 ，OK， 好啦。咁第五个咧就系鬼打鬼啦，鬼打鬼系点讲啊？鬼打鬼， 鬼打鬼 系啦。第六咧就系衰鬼， 衰鬼， 衰鬼， 真系好人憎， 好潮气啊！ 衰鬼啊，呀，咁耐都唔嚟揾人， 哇，喺咩地方啊？ 衰鬼。 水攰， 水啊， 水攰，系啦，水攰。好啦，第七个就系头先你一嚟咧就已经讲啦，就系涉青鬼， 涉青 点讲啊？ 涉青攰， 涉橙攰， 涉 橙攰，涉橙攰， 橙 系啦。 攰 好，跟住咯，第八个咧，头先我哋讲嘅就话，哎呀，你真系好可爱，你哋嘅节目真系好盏鬼嘅啫，盏攰， 盏 系啦，盏攰得唔得？ 得 好啦，第九个啦，唉，呢啲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啦，但系都要学嘅就系奸鬼， 奸鬼 呢个好容易讲嘅啫，奸攰， 奸 攰系啦，而且奸攰来啊，唔好谂住行银牌啊，佢系奸鬼嚟噶，唔好同佢行咁埋啊， 酸石坚啊， 系啦，冇错啦。好，第十个就系赌鬼， 哇，呢个最衰啊， 系啊，真系唔系咁好啊吓，斗攰， 斗攰， 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嚟咯，重复一次，第一个油炸鬼， 油炸鬼， 第二电车鬼， 电车鬼， 但听茶柜，系啦，听茶柜。第三个系咸湿鬼， 咸湿鬼。 第四丑死鬼， 妖尸鬼。 第五鬼打鬼， 鬼打鬼。 第六衰鬼， 衰鬼。 第七蛇青鬼， 蛇青鬼。 第八斩鬼， 斩鬼。 第九奸鬼， 奸鬼。 第十赌鬼， 赌鬼。 翻到嚟我哋有 天杀 M 鬼鬼鬼。 我叫棒棒声， 叫棒棒声，好， 棒 叫 啊，棒棒声， 你一阵间两个 叫棒棒声，棒棒声，棒棒声， 系都要咁样嘅 啫，哇，叫叫艺剧， 系呀，静少少，第一题，1980年洪金宝， 棒叫艺剧， 系女叫啊。 鬼打鬼， 鬼打鬼，冇错。咁啊，自编自导一套电影咧，就恐怖片，叫做咩？非常好睇嘅鬼打鬼， 冇错。 第二题。打情骂俏，波波， 棒棒声啊！我觉得太快啦， 叫波波，冇波波，冇波波，残才可边个救我强？五四三二一，棒棒声， 接鬼， 错。意思北方话系冇心肝，冇良肝，冇良心嘅说话系，头先我讲过噶啦。打情骂俏嘅时候，有啲亲密关系嘅就系乜嘢？五四三， 慢慢声，慢慢声， 一慢慢声， 水攰， 水攰嘛？哎呀，你冇理由唔知噶。 第三题， 应用软软的， 慢慢声， 慢慢声。 丑丝攰， 错，唔脆，冇力度，广东人叫做隔夜， 摇渣攰， 摇渣攰系啱嘅。第四题，哇，人间搞 笑，我抗议佢成日话抵死， 你放心，我一阵间就会扣佢分。 我话自己得唔得啊？ 你态度唔好， 系啊， 嚟啦，好，人间搞，我哋会话佢 啊， 搞惑系，砰砰声， 奸攰， 奸攰。第五题，形容可爱有趣嘅意思，我哋会话佢好， 攰， 盏鬼系。啱嘅。第六题，额头上 面 嘅皱纹，你系咩话？ 难见 叫我嘅， 难见叫艺剧啊！ 难见叫艺剧 系听差句， 冇错就系电车鬼啦。第七题，唔知丑， 难 见嗰只棒棒声， 笑尸鬼， 丑死鬼，我哋会话佢乜嘢啊？就叫做丑死鬼啦吓。好啦，第八题，失惊无神出电梯，难见叫艺剧。 攝撐攰。 冇錯，失驚無神出，我都嚟咗。求你瞓起又遲， 係又叫唔係又叫 叫叫叫完之後又喺度阻鬼住。係 啊， 好咁就係我想講失驚無神出現喺我 哋。 你咪答 咪講咗攝青鬼啊嘛！ 我要解釋緊攝青鬼。 老师，你都有啲唔同，你都好似我都想嗌。 投资巴闭，OK， 第九题。听清楚， 系 马老师。 马不识， 咸出柜。点 解嘅？马老师先有， 仲有爸爸识 变成咩鬼咧？就系咸， 仲有捣鬼， 冇错。所以但系冇办法。咁因为扣咗分之后嘅话咧，你都系输。 咪住，头先咧你误导我同阿白板声。 算，我而家话冇误导到。 几时误导？你 头先， 我而家收翻，我收翻，我见你忘意。 我冇嘢讲。 呢啲用咩嚟形容啊？简攰。 简攰。 呢啲就系简攰。 好嚟好啊， 系OK 好， 太过分啦。 唔紧要，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喺呢个三十一号嘅时候嘅话，大家都万圣节快乐。呢排真系我发觉嘅就系周围附近嘅话都几有气氛嘅，系啊，玩得开心啲。 咩鬼都得，唔好做奸鬼啊！好，下一步翻嚟，我哋又听下呢个养生之道，有徐 Sir 同大家倾下偈嘅。下一步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19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神舟19号载人飞船凌晨4:27由长征2号 F 遥19运载火箭搭载，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升空飞船之后进入预定轨道。执行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包括担任指令长的蔡旭哲以及宋凌东和黄浩泽都报告感觉良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率領金融和創科界代表團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出席第八屆未來投資倡議大會的首日活動。陳茂波在大會專題小組討論環節表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正是大力推動綠色金融和綠色科技發展，能夠為全球南方的基建項目和綠色項目提供資本支持。陳茂波在回應提問的時候指出，香港正是與多國的中央銀行合作，推出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項目，以實現更快速、成本更低和更安全的跨境支付和結算。他強調數字化發展和綠色轉型將會是全球南方未來發展的大趨勢，香港可以在相關領域為全球南方作出貢獻。倡議大會期間，陳茂波與沙特官員共同見證香港科技園公司與沙特專注新科技的創投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會共享資源，相互推薦初創企業。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台灣陸委會、海基會有關否定九二共識的言論，指九二共識歷史經緯和重要作用非常清楚，雖然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的共識，但過程和內容都有明確的文件記錄，強調是鐵證如山，有據可查。朱鳳蓮批評民進黨當局近年頑固堅持台獨立場，不斷歪曲甚至否認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目的只是死心塌地搞台獨。朱鳳蓮強調，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定海神針，任何刻意曲解歷史、否認九二共識的重要作用、宣稱九二共識已經過時的言論，都無助於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

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起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 取水，老取啊！ 你好啊，大家好。 做乜嘢啊你？啲嘴啊！ 我唔系好 听唔到嘢。 系啊，你唔系好舒服。 听唔到啲赞美嘅声音。 边头唔舒服？ 边头痛？嗱，其实上两次嘅话，我哋都有讲咗分别嘅，就 系 可能头发啦，又讲咗呢一个嘅就头痛啦。咁啊，其实另外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个题目咧。叫唔叫做好困扰咧？ 都系好 related 嗰啲嘢 嘅，系咪都系嗰啲咁嘅嘢？都系个头度、 头晕啦， 吓都系个头度会发生嘅嘢嘅，就系你嘅耳仔啦， 冇错， 系啦。我早一轮有一段时间都系咁样嘅，我就会觉得自己有耳鸣咯。但系你话系咪好困扰？佢唔系成日嚟，但系佢有时就会， 冇错。 系啊，特别嗱，我第一次耳鸣咧系细个嗰阵时，小学。是啊，就瞓响有一日的下昼就瞓喺个梳化嗰度，眯埋眼，突然间就哇耳仔有好多声音出现。 定你撞鬼啊？ 应该唔系。 同撞鬼有冇关系？系咯，点解会咁样噶 啦？ 沙 利，你想我撞鬼啊？ 其实耳仔听嘢系佢原本嘅功能。 系。 咁如果个耳仔气血嗰个流畅度有异常。咁佢就有機會產生有啲異常，聽到一啲唔即係一啲唔應該聽到啲聲啊，譬如話你好似 VV 聲啊， 我哋講緊耳鳴咋， 係 咯， 其實 有啲人會有幻聽噶嘛， 我真係唔知嗰啲係咪真係聲音嚟嘅， 係聲音， 係 有個嗡嗡 你 知啊，定有一種 咁樣嘅， 其實你嗱有啲咧就你會聽到啲蟬叫啊，有啲係聽到海浪聲啊，又係 VV 聲啊，咁啊總係咧就令到你好似好唔自然，好唔舒服啦。 唔同嘅聲音係咪都有唔同嘅？ 有嘅， 系啊，有分別噶。 有嘅， 蟬我未聽過， 我冇聽過蟬啊。 嗱，海浪都冇聽過。 所以我哋先理解翻第一先。如果嗰只耳仔氣血供養個俾個耳仔嗰個表現係穩定嘅，咁就冇呢啲異常嘅聲。 哦， 好啦，但係當如果嗰個血液循環谷得行去個耳仔嗰度。咁個耳仔有可能出現有一種異常嘅壓力大嘅咯，咁佢可能出一，佢又會產生啲聲線嘅咯，咁呢啲聲線可能比較高亢啲、尖鋭啲，咁呢啲就係屬於我哋谷得行啊嘛，即係火咯，可能我哋個人咧高血壓啊、休息得唔夠啊、壓力大啊、夜瞓啊、唔夠瞓啊、飲酒啊，佢咪啲血氣行得好，係啦，行得好行，所以嗰啲嘈雜嘅聲咧，佢都會令到好大聲、好嘈、好難受。咁呢啲咧，我哋就係屬於有火人。 咁我係火咯。 我諗我細個都係火。 嗱，咁但係嗱，因為你講嘅問題，你係突發性有， 突發性㗎， 但係又唔係持續性再發生啊嘛。 唔算係。 所以如果有啲人好細細聲嘅吱吱聲啊、蟬叫啊、好海浪聲啊，好似持續都嗱嗱喺一個。静嘅环境下，佢就好明显听到。喺一个嘈杂嘅环境下咧，佢听唔到就因为个嘈杂嘅声线阻挡咗佢自己听唔到呢个咁细声，就唔代表佢冇声。咁呢一种系持而续之嘅，通常咧都系一种虚嘅。 哦， 系啦，个身体嗰个耳仔气血滋养去到个耳仔嘅效果好唔好？嗱喺现代医学里边嚟讲啦，就好多时候话有耳鸣咧，都系个耳仔里边嗰个 耳水不平衡， 唔系耳水唔平衡，佢耳仔里边嘅听骨咧系有退化嘅现象。 哇！ 咁其实个耳仔我哋有外耳道里边跟住有个耳膜，个耳膜后边就有几条好幼嘅听骨贴住个耳膜。咁个听骨又再对入里边嘅就系个耳窝嘅神经线。咁即系话我哋听到嘢有。声嘅原因就系出边有阵时候 嗰啲空氣啊，講嘢嘅聲線嘅震動刺激到個耳膜，個耳膜嘅震動就傳個信號，就喺個幾條貼住嗰個耳膜嘅聽骨，咁而個聽骨就再接收到啦，就先至將嗰個信號輸入去嘛。如果嗰幾條聽骨嗰個血氣循環得唔好，咁佢就衰退。衰退嘅時候，佢貼住個耳膜，個耳膜就算有震動嘅現象，個聽骨都接收個表現唔理想啦。咁同埋佢會有一啲異常嘅聲線。其實好簡單， 即係好似我哋嗰啲喇叭 bad contact 咁啊。 係啦，接收得唔好， 接收得唔好。 咁所以嗱，如果你隻耳仔有唔舒服嘅時候，可能響啊、叫啊、唔知咩事啊，你好自然有個動作，你隻手就會喺個耳仔嗰度咧就撳撳撳撳撳，係咁好似嘣嘣嘣嘣嘣想嘣下佢，擦擦擦擦擦，或者揾個上手掌咧，就壓係咁整佢嘅。可能你做咗呢啲咁嘅行為咧，轉個頭個情況就好似好咗啲喎。 係啊， 係嘛？會停咗咯， 即係即刻好似鬆啲少咗冇咗。 即係分散咗個注意。 唔係，因為你好似廁所泵咁樣啊，泵泵泵泵泵 泵泵入去咁樣， 壓個壓力令到佢好似將裏邊嗰啲血液循環加 翻， 係啦，打通翻咗裏邊，令到突然間嗱，你冇血道，所以佢響，你壓咗做咗一啲動作，啲血就泵泵泵泵上翻去哦。咁佢又夠用咯，佢咪又唔叫你咯？ 咁如果係咁講法嘅話，係咪得閒泵下佢啊？ 係你得閒去 泵，我得閒泵下。 好簡單，即係嗱，你去做按摩，或者保養。咁我哋咧就揾隻食指、中指夾住個耳仔前後做一個摩擦。 叫我哋 係啦，咁呢個就已經係咪可以令到嗰個區嗰個氣血會養和 得好啲？ 好啦，如果我哋做一個明天鼓嘅講法，即係話係保養嘅耳仔嘅，就用我哋兩隻手掌嘅掌根分別吸住每一邊嘅耳仔，用少少掌嘅力度扼入去個耳仔裏面，然之後我哋啲手指咧就後尾枕咧就做個扣打。好啦，但係你之前個掌根係扼實個耳仔噶嘛？係 啊， 咁啊停咗一陣啦，慢慢地好似將佢漏氣擠翻開，打開個手掌。咁就係啦，就好似會有少少咧，將佢個氣壓抽一抽動。咁呢一個抽動嘅動作，我哋中醫就叫做一個明天鼓嘅一個手法嚟嘅、明天鼓係啦，打鼓咁樣，咁啊令到咧就係刺激嗰個耳仔個經絡嘅氣血流暢，咁就可以保養我哋耳仔裏面呢啲器官個血液循環良好。但係當然啦，有耳鳴呢一啲現象咧，就如果係慢性嘅，通常都係帶上咗啲年紀，或者係個體質開始衰弱減退嘅人咧，就多見嘅。如果我哋用翻現代醫學頭先講係嗰個聽骨有退化現象。中醫角度認為，凡係骨嘅精微咧，都係由腎所主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耳鳴嘅情況咧，一般喺虛症都係偏屬係腎虛。 哦，腎虛。 相反地，如果突發性好嘈嗰啲嘅，咁嗰種咧，多數咧都係肝火、肝膽火旺，休息唔夠。所以你要嗱，即係你唔好搞錯方向喎。如果你係肝膽火旺，你又走咗去補腎，咁你就撥起把火，咁咪仲嘈咯， 打幾火 係啦。但係如果你係腎虛嗰種，你誤會咗你係肝膽火，咁你又去射火，你就越嚟越虛噶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得有樣睇嘅，你個火旺嘅人都會澎湃啲啊，急躁啲啊，咁呢種。你係虛嗰、那個都會覺得好攰啊， 死蛇爛 啦， 即 係 冇神啊！呢個情況好常見，所以耳鳴咧係一個中年人打後較為多見嘅現象。咁但係當然啦，嗱，如果你真係留意到自己成日都容易會有耳鳴，咁你就做下頭先嗰啲按摩先，呢個係第一。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喺個耳仔咧就成日都會出現有一種中醫又叫耳暈，現代醫學咧就叫做耳水唔平衡。 系啊， 咁呢一个就最常见嘅现象就晕咯，而晕嘅特征咧，佢就有一种嘅天旋地转啦，个人咧就反胃作呕啦，当个头咧瞓喺，就譬如你瞓喺张床，突然间坐起身啦，佢又唔得嘅，好晕啦，佢又即刻要瞓翻低， 哇，好唔舒服啊！听你咁讲， 或者咧你喺嗱你望下左边，突然间转右，你又晕噶啦，你又要转翻，系啦，呢个就系嗰个人。佢個耳水裏面個平衡器官嘅功能失調， 咁咪即係做咩都唔得咯？你就係咁扭個頭，你都話 係啊！嗱，好多 食唔食飯啊？我想唔頭， 係啊，係啊，真係唔得噶，佢真係好唔舒服噶， 哇，好辛苦、啊， 直情係佢一定即係好多都要請假啦，翻唔到工啦，個人集中精神有困難啦，個人好總言之好無奈。 但係通常喺咁緊急嘅情況下， 嗯， 咁好多人咧都要揾個辦法，或指住呢個雲， 係啊， 可能佢會睇西醫啦，咁，佢通常咧就會攞到有啲止雲止嘔藥， 嗯， 即係等同於咧我哋好似去坐船之前食嘅雲浪丸嗰個原理啦， 嗯， 止雲止嘔嘛， 咁 佢食住啲藥嘅時候咧，佢係定啲嘅， 嗯， 但係個人咧你要 focus 想集中做某一樣嘢嘅時候，個神咧， 嗯， 你係攞唔到嘅，個人好散嘅， 係， 因為個矛盾點？耳水唔平衡，個耳仔個平衡器官做乜嘢做唔到嘢，會咁樣搞到暈先。 嗯， 其實都係講緊我哋啲血氣去唔去得到個耳仔，俾唔俾到呢個器官去工作。咁， 嗯， 如果你用止暈藥嘅手段係可以幫你緩和住個不適嘅， 嗯， 但係咧你就解決唔到你個氣血唔充實嘅表現嘅。咁， 嗯， 所以我哋先諗下，為乜個人嗰個氣血會差咗？ 嗯， 哦，有好多我哋成日都聽到咧，可能佢呢一輪係啱啱感冒傷風大病之前大病咗一輪， 嗯， 哇！而家又嚟耳水唔平衡啦，就因為之前病嘅時候咧就消耗咗啲氣血，咁， 嗯， 就元氣大傷咯， 啊 嗯。又或者咧佢係之前生完蛇，個， 嗯， 身體又弱咗啦，咁，嗯，又元氣大傷咯。咁， 嗯， 喺飯或者佢嗰輪咧食咗好多生冷嘢。我又中意食通菜，我又中意食白菜，我又食好多菜，我又唔食肉嘅，我又唔落姜，又唔落蒜，乜都唔用嘅。咁可能你个身体要代谢呢一啲寒凉嘅蔬菜，耗用系啦，耗咗， 嗯， 耗用咗你个身体嗰啲火力。咁， 嗯， 你个身体就唔够力啦，唔够话或者冬天，你冻啊嘛，你个人系咁 burn 咗自己嗰啲 energy， 咁， 嗯， 你个身体冇乜精微啦，已经，咁，佢就唔到噶啦，咁佢咪又有晕咯，所以呢一啲现象咧系好常见，咁， 嗯， 但系喺中医角度咧，我哋自己留意到啦，病人有话俾我哋听耳水唔平衡， 嗯， 通常因为佢睇完西医，佢先识讲呢个名， 嗯， 但系如果佢唔识讲，哎呀唔知咩事啊，天旋地转啊，作呕反胃啊，又唔系伤风感冒啊，咁， 嗯， 呢一个咧就好肯定系耳晕。咁， 嗯， 用中医立场，根本晕咧就系，是，头风。 嗯，头风系咪我哋以前细个就系讲啊，话千祈啊， 洗头啊， 洗咗头之后要吹干先瞓觉。 嗰， 啊， 种嗱，嗰种都系一种外来嘅风， 哦， 但系而家我哋讲紧系内里边嘅问题。 哦， 如果你已经是耳水不平衡，是啦，你又虚，你又走去洗完头又不吹头， 啊， 那你就仲不舒服咯， 啊， 因为你的 能量不够嘛，所以呢第一就不要吃寒凉东西， 嗯， 不要吃难消化的东西， 嗯， 不要吃滞胃的东西， 嗯， 因为一吃了这些寒凉东西难消化滞胃和大量，你的血就要冲去个胃那里帮助消化，你现在的头都不够洗，你拿了这么多血过了去消化系统呢，你那边就更加难搞，所以你宁愿少吃多餐，同埋唔好食凉嘢，食一啲咧有能量有营养啲嘅嘢，啊，譬如话你食肉类，或者你食一啲果实类，呢啲就会能量多 咁，如果食斋嘅朋友咁点算啊？ 食素又唔代表一定系冇能量嘅，佢食好多豆类嘅嘢咧，佢都好多能量， 哦， 但系你食好多菜叶类嘅嘢咧，咁佢就水分多，咁你就要谂下啦，可能你要食豆类嗰边会多啲，但系你食菜叶类嘅话，你就一定系要落够姜。或者落夠呢一啲蒜頭啊、葱啊相關嘅嘢，咁當然有某部分可能佢又唔食葱又唔食蒜啊，淨係食姜嘅，都唔緊要，你要有去平衡咗先。咁所以嗱，呢一個咧就係食素菜會係有丁點兒啦。如果你唔平衡嘅人就會有問題。好啦，咁你當遇到有呢一個現象，中醫知道咗係頭風係腎虛導致到耳仔嘅功能失調，咁你就暈。咁我哋就一定要補腎。咁，補腎嘅立場咧，我哋可以擦嗱，即係能夠有屋企人幫手嘅，就擦興嘅腰骨，或者咧揾個暖水袋敷腰骨同埋敷個小腹。 其實好舒服嘅， 係啊，暖嘢 都做。 係啊， 因為當你一個人好虛嘅時候，你敷住嗰個腹嘅前後，你個人就好似有種實在啲嘅感覺。 所以就係同一時間敷，定係敷完後邊再敷前邊？ 睇下你有冇兩個水袋啊？ 有 咪可以一齊？ 我大把錢， 即係話如果 三個， 如果能夠前後一對一齊做，咁， 嗯， 你個反應就會比後邊單做腰骨先再做腹部，咁， 嗯， 你好似會快啲咯。 知道 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就第一啦， 好易做。 第二咧就真係要擦興嘅耳仔啦， 係 啦，令到擦到幾興咧，擦到隻耳仔有啲紅紅地， 係 咁呢個就已經足夠啦。咁，第三啦，我哋咧就要去食一啲具有補腎。 補氣活血上去投嘅。 嗱、 嗯，通常我哋一般話川宮白子天麻魚頭湯喺呢、嗯、一款式嘅湯喺對於呢個症有幫助， 係、 嗯、但係 係啦，佢可以幫助係咩呢？活血上行，驅頭風。 嗯 因為呢一個川宮白子就係引血上行，咁、 嗯、 你魚頭係一個精微營養，咁、嗯、你裏面當然天麻咧就係活血驅風，仲可能你會落幾粒紅棗落去就補血，嗯、又再整多幾片薑落去咧，又幫助消化又驅風， 嗯、 又當然有啲人好中意去飲，亦好味。咁呢個湯水咧，對於如果個雲嘅表現係當時好明顯不適，咁、 嗯、 呢個表現可以做到一個指標， 嗯、 明顯。驅雲啊，止雲效果好好嘅。但係如果我要鞏固個身體，係、 嗯、 要用補腎嘅手段，咁、 嗯、 我哋就要用巴擊道仲。 哇！巴擊道仲 係重武器嚟喎。係 啦，聽過好似好勁喎。係 啦， 咁你一定要俾啲能量佢。 係啊，梗係要咯。 你可以落啲巴擊道仲，落啲北芪黨參，補氣補腎。 哦， 咁啊兩全嗱，呢啲係一啲好比較有力量嘅中藥。 係， 譬如話啦，北芪咧，我哋又落三錢； 嗯、 黨參咧，我哋就落三至五錢，即係睇下你啲黨參靚唔靚啦，粗啲嘅。咁咪三錢咯，幼啲嘅咪落多一條咯。咁啊，跟住咧就落道仲，道仲咧我哋又落三錢，巴擊咧又係三錢，跟住咧就揦一兩，即係揦一紮黑豆落去，咁啊放片陳皮，甜甜地你可以落蜜棗，營養高啲嘅你可以落藍棗，令到個湯甜啲。咁啊煲豬骨或者煲豬腰，呢、這個都可以有補腎強壯。咁你一飲咗呢一啲補腎嘅湯。啊、有啲病人就话：医生，我唔系腰骨痛、哦，但系好多时候呢啲病人佢唔系腰骨痛，佢系腰冤酸， 系啊，伴随住咯， 冇错啦，佢成日都一齐嚟嘅。 系啊， 啊系、啊，讲开又讲、 啊， 腰骨有啲冤，膝头哥呢轮好似系冻冻地，好似冇屈力， 啊、 跟住小便又唔知做乜嘢咧，又夜尿好似多咗督， 个、啊啊、 人咧又好似又见到啲冷气又惊惊地。咁、呢一扎全部都系反映出一种咧肾阳虚。 个 肾火个制造个功能嘅表现减弱、 嗯， 所以咧我哋如果撥起佢个火、 嗯， 一个人个火嘅定义咧，即系话一个人嗰个机能系啦，阳气就系一个人个机能活动嘅表现、 嗯。 如果你饮咗呢啲咁样嘅中药，而令到个人里边个脏腑活跃强啲，咁、由于中医认为个肾火系推住一个人生命嘅原动力、 嗯， 所以如果当我哋个气血澎湃啲啦，佢、能够上行去到个耳仔旺，咁佢咧就会减少晕。咁、但系当然啦，都系嗰句，一个礼拜基本上就要饮一 次。啊，好咗好多啦，医师我饮咗两三个礼拜都冇事啦，系、咪可以唔使咧？唔系嘅，都要饮嘅、可能你以前一个礼拜一次，而家两个礼拜一次，你 keep 得住一两个月都唔再晕啦，咁、你就完结啦，呢件事，咁、好啲啦， 咁 OK 喎， 系啊，咁啊即系一个巨号，系啦、 重 武器、啊，重 武器，成日都系咁，你知嗰啲就弹入地下， 系啊，试下啲重武器先， 好好啊， 唔该晒啊， 以明，我哋又翻嚟又试下， 冇错， 好啦，多谢晒取晒， 唔该晒， 系啊，我而家头痛冇晒， 拜拜， 拜拜。 痛哭的你，痛哭的你，拥抱着痛苦的我，痛苦的我。悲伤的你，悲伤的你，感染着创伤的我，创伤的我。冷场突然没收，突然没有，浸没了感受。自灯光一熄，关上了门口。听说过纯爱很多人很可能，早晚亦有份，无论却活到这世人，这世人不只是个人，我悄悄问我一生人，怎可能早注定余生，双眼内没有神，凝望着Thank you. 听说过神爱很多人，很可能数我亦有份。你说你大概这世人方了神，一切是费神，我会信任你一生人中可能死里面逃生，丧失活着忍耐挨过吗？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是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起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大家好，我是 Helen， 我喜欢做妈打，我喜欢做师打。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 我哋是风骚师打。 喂，方叔师打嚟啦，星期三呢个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叔师打的 Rachel。 大家好，我是方叔师打的 Helen。 我明啦，你哋喺度扮鬼扮马。 系啊，咁你知道我哋今日就系讲人人都讲嘅， 扮鬼扮马。 攀句攀馬， 好啦，客家話都嚟埋， 梗係啦。 咦，咁我哋都要承接翻其他環節啦。咁我諗住學下馬老師，咁啊打個 IQ 題嚟問下大家。 真係咁犀利， 客家先。 唔係，首先係咪同萬聖節有關嘅先？ 唔可以，唔可以俾貼士，唔可以俾貼士。咦，咁而家講嘅好早前咁。呢一期最 hit 嘅生果係乜嘢？ 南瓜。呢度都唔係 IQ， 好似侮辱咗佢哋嘅智慧喎。呢條問題， 你叫 IQ 題，你梗侮辱咗 IQ 兩個字。 你冇侮辱佢，你只不過佢就係抬舉咗佢。突然之間覺得你嗰啲好好，嗰啲好流啊咩？ 係啊，我知道喺個職場度咧，尤其是你新入職咧，你要做一啲嘢嚟矮化自己。然之後抬高， 即係專登嘅，有心嘅， 唔好嬲，唔好嬲，係啊，其實佢係想抬高你嘅。 開唔開心啊，馬老師？即係開心， 哇，好開心啊！ 其實南瓜咧就係即係喺 Halloween 咧就係扮一個好緊要嘅主角。 你冇咗佢點算？你唔可以用西瓜代替，唔可以冬瓜代替噶嘛？ 唔可以，但係原來之前有其他係代替過佢嘅。 哦，係咩？ 係啊，嗱，呢一個講講又學馬老師啦，原來你有偶像嚟㗎。 又話要嚟， 我估下係乜嘢？ 估係咩嚟㗎？水果類定 蘿蔔？咦， 又中咗，秒殺啊！ 我亂嚟。 喂，紅蘿蔔青蘿蔔， 白蘿蔔， 紅係咩蘿蔔？ 佢係英文嚟嘅， 白蘿蔔，我諗係白蘿蔔。 係啦，白蘿蔔嚟嘅。點解咧？因為咧喺呢一個公元前嘅千二年啦，咁就有一群人咧，有一族人咧就喺歐洲嘅四散各地嘅。咁呢一族人咧，佢哋咧就好相信咧黑同埋白、光同埋暗嘅，即係佢哋一定睇緊而家好 hit 嗰個黑色同白色個煮嘢食嗰個 show 噶啦。因為佢哋好中意黑白。咁而十一月一號咧就啱啱黑暗嘅來臨，咁而五月一號咧就係光明嘅來臨。咁十一月一號咧就係去慶祝咧啲聖人嘅。咁而之前嗰日即係 啱啱十月三十一。 系啦， 即系之前嗰一日晚， 系啦。哈魯咧就係聖人嘅意思，而個 E E N 咧，系啦系啦。咁而個 E E N 咧就係夜晚，即系 Christmas Eve 個 Eve 嘅。 呢個 係 咩文嚟咯？ 呢個係以前佢哋嗰啲文嚟嘅，咁所以就嗰個 Eve 咧就係代表之前嗰晚咧，就係好似我哋七月係啦，好似七月十四咁咧，就會鬼門關咧就開咗嘅。咁所以十月三號晚咧，啲人咧就會見到鬼啦，係啦，就會 suppose 會見到鬼啦。咁而咧，佢哋啱啱收割咗咧啲因為冬天嚟啦嘛，佢收割咗啲食物嘅時候咧，就攞啲食物咧就去噏爆啲鬼，係啦，就即係去安撫佢哋。係 啦， 你唔好搞我，咁就演化咗而家嘅派糖咯。 派糖咯。 其實我想問一下咧， 我哋芽菜豆腐咯， 係咯，有龍眼啊！ 我冇睇過資料啦，但其實咧扮鬼嘅意念咧，係咪因為我哋都想融入佢哋，或者等佢嗱，我都係鬼嚟㗎，你唔好嚇我，係咪咁意思？ 係啊係啊，即係佢咧個原意就係因為嗰十月31號就係啲鬼會 嚟 人間， 啊、我都係鬼啊！你係 啦，所以 咁高咁大咋？ 個法源係真係咁樣，就係、是、我就扮鬼，咁、等啲人以為你都係鬼就唔好搞我哋啦、 啊，我自己有 呢、這個係啊，真係有呢個意思。 大家咁高咁大啊，唔好嚇我啊！ 咁就可以鬼打鬼啦。 佢哋兩個唔使扮咧， 點解啊？ 鬼 火 咁靚啊 ！Bingo！ 我估得你咁 高，老豆豆。 好好啊！你哋好有我 好嘅，你 佢又今日抬举你，你又赞佢哋鬼火 充满爱啊！ 其实把鬼， 再讲多次。咁头先讲嗰个罗伯咧都未出场嗱，因为咧呢一群人咧，佢哋好多咧就去咗双兰啊、爱尔兰同埋苏格兰。咁佢哋喺嗰度咧就本来用白罗伯咧就系画啲鬼脸就吓。嚇走啲鬼嘅，咁但係呢一群人好多人後屘移民咗去美國啦，咁美國白蘿蔔就唔當做啦，咁於是佢就用南瓜， 即係冇貨，揾唔到啦， 揾唔到青瓜啊， 係啊，都有其他嘢嘅，係啊，或者係 如果中國係咪節瓜多啲啊？ 喂，你 要問馬老師喎，咁樣有咩瓜？ 邊度可以咁樣整個公仔啊？即係你嗰個堅硬度嘅， 哦， 係 啊，你係啊 ，technical 嚟咧要有一個堅硬度噶嘛， 冇錯， 太細咧節瓜咁樣， 其實白蘿蔔都麻麻地㗎，係 啊， 所以後屘佢演化咗會呢個南。瓜是好啲嘅，咁嚟到香港都係一個難度出現，蘭桂坊咪好多咯，係咪啊？咁但係今年咧，除咗蘭桂坊之外咧，原來咦，周圍都有南瓜，有一個超大型嘅南瓜咧，就喺尖嘴嗰出現咗， 哦， 就喺太空館咧，而家有啦，而家有啦， 哦、 但係今晚同埋聽晚就係最後兩晚啦、哦。太空館咧，佢就會有個燈光嘅效果，就會射咗個南瓜同埋啲得意嘅影像咧，就喺太空館嗰出現。咁、另外都係尖嘴，就係雪糕車，有啲雪糕車就係包裝成好似即係連咗南瓜嘅係啦。南瓜車、南瓜貼紙咁樣咯， 呢啲就係今年嘅新嘢，好去處咁樣。係 啊，呢個都幾好個介紹啊。如果你話可以將個太空館變咗南瓜， 係啊，其實都似啊，成個係 喎 係 喎， 官員係 啊，佢成個好似個官員嚟㗎，係 個波波， 係啊，形狀。 其實我睇咗網上睇咗嗰條片咧，佢係除咗南瓜啦、幽靈嗰啲之外，佢仲有一個係菠蘿包嘅鬼臉嘅樣咯，即係佢融入埋香港， 有格格， 係融入埋香港嘅。 特色 咯，好， 幾好菠蘿油啊咁，係啊， 冇油嘅，得菠蘿， 嗰嚿油好難擺落去，因為你用。 其實再將條油炸鬼 modify， 我覺得都 OK。 多咗啦，你 啲中式嘢一定要問。 下一個就話嗱，係呢個 Halloween 啦，好多人都去啲主題樂園度玩啦，係咪？有一個冷知識，大家真係唔知，知唔知？就原來去好遠嗰個主題樂園咧，咁好多人都中意扮公主嘅，係 啊。 但係扮公主通常咧係啲小朋友嘅， 係 啦。原來16歲以上嘅人咧。平時嚇就唔可以扮嗰啲公主系列， 點解？扮咗會點啊？ 你估下你 啲 病 點？ 我又將佢變成 IQ 題，你估下？ 我知，佢唔俾你入，會唔會啊？ 係，但係點解？ 因為驚你，我知，唔係我未答完，我知，嗱把聲 ，Rachel 會俾邊個？嗱把聲， 我知，因為佢本身入邊都有啲女仔扮公主嘅，佢唔想你 mixed up， 即係以為你係嗰個樂園派出嚟嘅職業。 錯， 我俾你估埋先。 我覺得佢唔想破壞呢個公主嘅形象。 咁衰 啊！唔係，因為呢個係小妹妹嚟啊嘛。 佢都要揀過㗎嘛。 係啊。 咁如果靚女咧，靚女可唔可以扮？ 靚女就俾。會唔會係咁樣？ 答案咩？ 正確答案。好明顯係砰砰聲係中啦，係咪啊？ 因為佢驚 confuse 咗。 係啊，因為如果個個啲公主喺度，即係原本嘅演藝人員又喺度，你入場嘅，譬如入嚟扮到 Elsa 咁樣嘅，咁我係客人嚟噶嘛，我嚟到玩啊嘛，咁我就我想問你啊，洗手間喺邊啊？哎呀，有冇糖送啊？我咪好多問題問你嚟， 係啊，可能會同咗佢影相，會騷擾到啲客人，因為我係客人嚟嘅喎。但佢因為見到你著住公主衫，佢可能走埋要你影相 啊，所以就混亂咗。但係原來咧喺萬聖節嘅期間限定咧，就係16歲以上嘅人咧 都 可 以。 係 啦，你要扮嘢啊嘛。不過 Halloween 扮公主係咪有啲唔入，即係唔入嗰個風格咧？ 唔係，只要扮嘢就得㗎啦。 係啊 ，Halloween 唔係一定要扮鬼 嘅。流血嘅公主， 但又唔可以扮啲太恐怖嘅，因為佢哋嗰度係唔俾嘅。 哦， 係啊，因為佢係一個童話嘅世界嚟㗎嘛，係流血有啲嘢㗎嘛。 Halloween 咧，佢哋有一段時間咧都有啲人扮。但是很可爱的，即是不怕的。 是，如果扮太恐怖的，我知道呢，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呢，如果是戴了个面具就是不行的。是 啊， 就是要你笠住整块面就不行了，有安全的问题。 是啊，如果万一你就是， 马老师不扮都不入得。 喂，我想问一下， 我想問下男士著 hello 誒、即係著你嗰條裙得唔得咧？ 應該都 我嗰條 Elsa 裙 應該都唔得。 嗱、啊，馬老師，大家係咪好有畫面啊？ 你既然你既然咁想，你咪試下咯。 我支持你，我都支持你，你去跟住 upload 住翻翻張相， 我下個禮拜話俾我知。OK， 我唔 thank you， 直頭 upload 相啦。 嗱，你所講嘅呢啲咁嘅嘢嘅話，我都覺得嘅就係都唔係好驚嘅嘢嚟嘅，係啊，係啦，唔驚嘅一啲即係老少咸宜嘅一家大細可以去。慶祝嘅一啲 Halloween 嘅方法 啦，同埋 trick or treat 啦 ，trick or treat 咁因為我去過一個好得意嘅 trick or treat， 真係嗰次有行去到一個好富貴位於南區嘅屋苑啦，就係獨立屋群嘅，哇嗰、那個真係一生難忘啊！就係佢點樣咧？有一家人咧喺佢嘅車房，即係好似外國咁嘅嘛，嗰度喺個車房度咧就擺咗一架火車出嚟，個火車就係 Harry Potter 嗰個火車，咁而咧嗰個煙通咧就會噴煙 嘅，但係 size 咧？ 個 size 好似我哋，咦？大家唔知道直播室喎，好似一個小巴嘅一半，小巴嘅個頭， 好大， 好激烈噶。跟住佢仲請埋人咧嚟整雪糕啊，即係有人幫你畢雪糕，然之後就俾免費嘅雪糕俾嚟 trick or treat 嘅人，即係佢唔係派糖，佢係派雪糕咯。咁呢個就好激烈嘅， 係啦。咁頭先就講咗啲唔驚嘅，大家都可以玩噶啦。咁我而家就要講啲驚啲噶啦，睇下大家有冇得即係夠膽嘅就去玩下啦。 你夠膽講啊？ 人哋正準地講，正準地講， 唔敢唔敢。咁咧就係有一個係喺今年又係新嘅，喺呢個電車廠嘅密室逃脱啊！ 呢個好玩， 呢啲西環嗰個好驚喎， 我中意呢啲。係啦係啦，喺上環嗰個， 個環境都已經好得驚。 係啊，佢係開放咗維修廠啦、泊車場啦，同埋電車廠入面嘅辦公室入邊。咁佢係一個120分鐘嘅密室逃脱嚟嘅。佢係聯成咗某知名作家嘅，即係寫鬼故嘅作家去設計嘅嗰個故事咯。咁係真係恐怖嘅嗰、那個。 呢、這個我玩，呢、這個我玩，係、這個、氛圍夠驚啊！ 其實我覺得咩都唔使做，你叫我一個人喺入邊，我已經驚啦。 呢啲係咪唔適宜帶一家大細去啊？即係嚇死喎！ 呢啲應該唔係老少咸宜嘅。 呢啲要18歲以上嘅。 係啊，即係唔好立亂見到鬼屋就入去，有啲鬼屋係真係唔細路仔唔入得嘅。 其實我就係嗰啲唔嚇得嗰啲咯，我係試過俾人嚇到喊嘅。 就係帶你嗰陣係咪細個嘅時候啊？ 我大個，大個 就舊年，可能舊年就可能就係、是、 我細個又喊，大個都喊嘅。 咁即係你唔嚇得咯啫。 我唔嚇得噶。 你咪其實最驚係嗰啲真人嗰啲。 好逼真嗰啲咯，我嗰次就係咧大學 year two 噶啦，其實都唔細噶啦。 嚇！好似阿叔你驚 ，OK， 係啊，都唔細噶啦。之後我就係、是本身咧就係諗住夜晚就去同啲朋友落 club， 就係扮鬼扮馬咁樣啦。我哋就係晏晝日光日白就去一個， 已經 著曬，唔係去買嘢啊，就係、是、買諗住買，我哋有嗰啲cosplay 嗰啲鋪頭咧，買 costume 啦，同埋買道具扮流血嗰啲啦。咁、咧我哋入到去咧。佢咧啲 staff 咧係扮到好逼真嘅一啲鬼啊咁樣啦， 但你有心理準備啦，你入去嗰啲鋪頭。 唔係，本身我未有噶，佢係得一個 staff 扮嘅，我係入到去先見到有一個扮小丑嘅 staff， 佢匿埋咗喺嗰啲 model 嘅後面啊，即係嗰啲 mannequin 嘅後面。 佢係專登嘅。 專登啊！佢係匿喺 好玩喎、 啊，哇，好恐怖！佢係想彈出嚟嚇我，但係好好彩，我兩三米已經見到佢啦，所以佢係冇彈嗰下嚇我。但係咧，佢太真啦，佢係嗰種荷里活電影級數嘅裝扮咯。唔係坊間嗰啲啦， 咁正喎，唔使錢嘅喎， 好驚 咯，咁你就喊咯喎， 唔係佢就嚇我啦，咁我本身就諗住扮唔驚，因為我越驚佢就越嚇我噶嘛，我就扮唔驚，之後咧我臨尾經過佢之後出翻去間店咧，我都係忍唔住喊咗，我就覺得好恐怖啊，係咁喊咁樣，之後咧我嗰兩個 friend 咧就呆咗，因為我有同佢哋講其實我好驚呢啲嘅，但係佢哋唔 知你真係驚到 咁。呢個程度啊，佢哋就即刻安撫我啦，仲帶咗我去食嗰啲港女 buffet 嗰啲咧 afternoon tea。 你咪專登噶，即係其實 係咯，懷疑噶嘛，好驚驚啊！ 咁跟住 就為咗食 buffet， 就係帶你去食嘢。 但係我係真係好驚，我係三魂見七魄咯嗰日，即係我係嚇到係呆曬啦。 明白。好啦，其實如果你話講到嘅就係話唔驚嘅，又有呢一種啦，係咪先？其實睇下嗰啲即係光影嘅唔同嘅 show 啦。驚嘅話咧，就頭先你有介紹咗嘅就係有呢一間咁嘅鬼屋。好啦，如果我就係我唔出街嘅，我係要喺屋企。 大把嘢做啦。 咁、如果係嘅話，點樣可以嘅就係有一個就係好有氣氛同埋好特別嘅 Halloween 咧。佈置自己屋企個廁所。 廁所 你唔使佈置啦，啲琴爐絲芒喺曬度啦。 其實廁所係 入型入格 嘅影 子，因為每一次我一入廁所，個照照鏡。 好啦，嗱，咁如果係嘅話咧， 出翻客廳都有可以驚 嘅。其實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我都幾得意嘅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其實最容易即刻令到你自己驚嘅咩？睇鬼片 啊， 係 啊， 有冇啲咩？ 最驚嘅鬼 片 係乜嘢？我細個嗰真係好驚，我自己覺得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這個叫做《幻海奇情》。 哦， 咁我就 舊嘅片集。 係啊，嗰四人歸西咧，真係好驚。 講咩？ 每一 冇睇過。 係講打 麻將 嘅，係啦。咁、大家 經典 係啦，就唔係代迷信啦。咁但係細個睇咗真係好驚，因為佢哋四個人咧，咁係由劉丹同埋白欣主演嘅。係啦，咁佢四個阿白欣啊同三個師奶嘅蛋牌啦。咁佢就每人打咗一隻西，係啱啱開局嗰陣時嘅，跟住咧就打三個之後咧，第呢三個雀友就叫白根，你唔好打，你唔好打，第四個唔可以打嘅咁，佢照打咗隻西，之後再下一個咧就打咗隻一同，咁然之後就發生啲好 離奇嘅事件啊， 奇怪 嘅事，一開局就打曬。 其實咧，我覺得睇鬼片最驚咧，唔係佢嗰啲化妝，有時個氣氛，係 個 音樂同個氣氛，係 啊，佢主題曲已經好驚㗎啦。 你咧扮到好核突嗰啲咧，玩緊燈打上嚟嗰啲仲唔驚，反為真 係。佢太刻意啊！ 你講開話《幻海奇情》咧，如果大家係有買佢嘅錄影帶咧，你會發覺個。其實佢個片頭都好得人嘅，係 啊係啊，程海欣 個 喺度嗌嗰度， 好恐怖啦，係好恐怖啊！好難去而家用佢語言去形容嘅，但係你當時你睇嘅時候，我已經咧唔敢再睇落去啊！你嗰個年代嘅就係四人歸西啦。咁如果係嘅話，阿 Rachel 咧 ，Rachel 你覺得恐怖嘅恐怖，即係你覺得好驚嘅恐怖？ 我睇過一套佢叫做《上身》啊，咁佢就係魏英雄飾演嘅，同埋 Yanny 陳榮欣，咁佢就係講嗰個佢係一對母女啦。個女就唔覺意大咗肚，之後就又係墮胎，之後有嬰靈咁樣咯。咁我覺得咧，佢有個轉折位，我反而覺得係有少少搞笑，就係咧佢黃德斌飾演做驅魔嗰、那個，咁佢已經驅咗嗰個嬰靈啦，但係隔一排咧佢都仲有喎，知唔知點解啊？ 因为有孖胎嚟， 系啊，因为系孖胎，佢驱咗只家， 嘭嘭声，今日好叻啊！ 马撞嘅， 佢驱咗家姐，然后阿妹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呢个转折位有少少搞 笑， 系啊。 你哋咧有啲乜嘢嘅，即系要介绍嘅一啲，你觉得好恐怖嘅电影啊？ 我最惊都系 Scream 啫，冇啦，但系呢个 你冇嘢， 系啊。系啊， 系咪白色面具嗰个啊？ 系啊，嗰、啊那个其实 拍咗好多套 出嚟，都系杀啲女仔噶， 几惊嘅。 你唔系睇呢啲嘢系嘛？ 佢睇啲女仔， 佢似系中意睇呢啲嘢。 O.K. 系啊， 重點係女仔。 係咩咧？ 我覺得嘅就係、是、我唔知道中文叫做乜嘢，叫 The Others 啊。 系， 系咪 Nicole Kidman 嗰日？ 我知啊，喺间屋入边嘅， 吓死人， 系好恐怖。 我真系觉得好恐怖，因为佢最后尾嗰个转折位嘅时候，你先至知道，原来嗰班人已经死咗噶啦。 好 surprise 啊！ 成班喎， 系个古仔都好好啊，系嗰个位突然之间嘅就系即系揾咗一啲嘅灵媒上身嘅时候嘅就系，你一路睇紧嘅嗰间屋发生里面嘅事嘅话，嗰啲人已经死咗，佢自己都唔知啊。 系临尾令你心寒， 临尾我中意睇。嘅鬼片嘅话，我系觉得嘅就佢系有故事性嘅，而系我估唔到嘅。除咗呢个之外嘅话我觉得 The Sixth Sense 都好恐怖，就系第鬼眼，鬼眼都系就系咪咪嘅时候佢转嗰个佢嗰个戒指，你先知道佢都系，其实佢都死咗嘅啦。 最恐怖系呢啲啊，即系呢度以为佢系人嚟嘅，原来最尾一个或者成班都系鬼嚟。 嗰啲细思极恐嗰啲， 呢两套我觉得好恐怖咯。系啊，我就谂住间唔中我就会自己搵嚟吓自己。 好，大家开开心心地过。万圣节， 太子草老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彼岸，落力去表演。哪怕念上荒岛，急需痛汗时，我尽力下串。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72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一千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万能，

其弊也如，好智不好学，其弊也当，好信不好学，其弊也差。 喂，宋海学同学， 哇，老蝉娇同学，咩事啊？ 冇，你喺度咿咿哦哦，我睇下你搞咩咋嘛？ 你识咩啊？我喺度背紧《论语》《杨花》。 吓，考试要考嘅咩？定系 DSE 要考啊？ 唔使考啊！ 切，咁读嚟做咩啫？ 你竟然问我读嚟做咩？咪学做人嘅道理咯！你唔好咁肤浅啊！ 咦，你听唔听到有人讲肤浅啊？ 有咩？ 有啊，肤浅，救命啊，救命啊！ 咦，真系听到喎、啊，边个嗌救命？喂，你喺边啊？ 喂，搵到啦，喺呢度啊！原来系一只鹦鹉，仲受咗伤添啊！ 哇，只鹦鹉啲毛甩晒咁肉酸嘅。 是啊， 笑 太核突了，还笑，不要了，哎，够钟上堂了。 唉，老蝉娇同学，都是不好了，孟子讲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鹦鹉鹦鹉，不用怕，我救你，虽然你是甩晒啲毛丑样啲，但我都救你。 多谢，多谢。够钟上堂啦、 啊！等阵等阵，阿鹦鹉 B B 唔使惊啦，我代你落我外套个袋度先。嗱，我要上堂，不过你唔好嘈啊，知唔知啊？ 知道，知道。起立，敬礼。 各位老师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请大家打开课本，打开未啊？ 打开了。 打开晒啦， 打开啦， 呢边 上紧咩啊？ 系今日历史课继续讲万历怠政喺啲明朝名臣中当政期间怠政嘅现象。好啦，大家知唔知明朝万历年即系公元几多年啦？ 唔知啊。 同学，老师听唔到你讲咩，可唔可以大声啲讲一次啊？ 大声啲。 玩够未啊？科生嚟噶。 喂啊，鹦鹉妹妹啊，都话上紧堂，唔可以立乱讲嘢咯，知唔知啊？你再唔听话，我连你唯一嗰两条羽毛都掹埋你噶，唔理你噶。 好蝉娇同学， 系老师， 你嘅成绩已经系全班甚至系全级全个深水埗最差噶啦。你再咁浑浑噩噩唔顶唔掉，你将会一事无成，好似个天恩一样，简直不知所谓。 老师唔关我事噶、哦，我一路都好专心上堂，我都冇出过声。 你仲驳嘴？ 唔关佢事，唔关佢事。 我知啦，宋学海，一定系你整污做怪，企咗课室。 老师都唔关我事吧？ 出嚟！ 真系唔关佢事，唔关佢事。 咦？咩声啊？ 有声咩？我听唔到、哦。有声，有声。 喂，老师，你知唔知万圣节就嚟到啦？好多古灵精怪嘢发生噶，有啲嘢唔到你唔信噶。 荒谬，继续上堂。 荒谬，荒谬。 边个？ 唔系我哋啊！ 嗱，你两个出嚟，企喺我侧边，擘大个口，啊，俾我听，啊。嗱，有本事你再出声啊！真系好猛喎、啊！各位同学，为咗鼓励大家多啲了解中西文化，老师而家咧就准备啊，俾大家庆祝万圣节。我宣布提早放学， 好耶！ 放学啦！ 啊，老蝉娇同学去我表姐度啦，我哋一齐玩个万圣节化妆舞会啦。 我冇衫换喎， 系跟我嚟啦，好多衫俾你拣噶。 好嘢，睇下有咩拣先啊！我想扮刽子手啊！ 刽子手，刽子手，古装嗰啲上身冇着衫 喎。系啊， 哇，真系谂起都得人惊啊！ 咁你咧？ 哇，好衰嘅，咁直接问人嘅啫。我想扮明朝末年嗰个长亭公主啊！ 喂，你唔好跑得咁快啊，得唔得啊？等埋我啦！ 诶、啊，老师你又想去啊？ 系啊！ 咁你扮咩啊？ 哇，你跑得太快，我听唔到啊！ 行雷，行雷，再跑快啲！哇！ 淹到得咁大声嘅。 众兄 家平身。喂喂喂，跟住应该讲咩啊？ 皇上咩点啊？皇上上朝梗系议政啦。 但系我好眼瞓噃，唔议政得唔得啊？ 咁啊，有计有计，嗱，你照住读啊。 照呢张系咪啊？众卿家有事启奏，无事退朝，有冇啊？ 冇啊，皇上。 啱晒啦，退朝。喂，阿小太监过嚟，过嚟， 咩事啊，皇上？ 我想话俾你听咧，朕每日上朝上到好闷啊。 咁啊，咁你想点啊？ 咁你谂唔谂到我想点啊？ 谂下先啊，小人真系谂唔到啊。 系，极其咁都谂唔到。你醒啲啦，一早谂到就帮我讲出嚟宣诸口啦嘛，真系蠢嘅。算啦算啦，你陪朕去后花园嗰度思考人生啦。 回皇上，外面乌云密布，恐怕会落大雨哦。 落大雨咪由佢落咯，又点啫？ 回皇上，落大雨嘅话，落大雨水浸街，阿妈担柴上街卖，就会大叫收衫噶啦。 胆小如鼠，如何担当大事？喂，嚟攞埋啲水果，仲有朕嘅五膳糕点出嚟。朕偏偏要一面欣赏倾盆大雨，一面品尝五膳，嚟摆架。 唉，真系昏君，我睇几时俾天收你啊！皇上啊，落雨啦，不如我哋翻入去吧。 我话咗唔翻就唔翻， 我好惊啊！ 我睇下老天奈得我咩何？喂，上天嚟啦，有本事就打过雷落嚟啦！ 好彩冇事。咦，老蝉娇同学呢？去咗边啊？喂，老蝉娇， 宋海学同学我响度啊！ 你有冇事啊 ？OK 啊，我冇事啊。 咦，头先个乌老师咪跟住我哋嘅，你见唔见佢啊？ 我揾下先。唔见喎，不过咧，宋海学同学，你知唔知道我哋而家去咗边啊？ 唔知喎，头先打完个雷，大家都呢度边度嚟噶？我哋好似冇嚟过呢度嘅。 系咯，呢度咁似以前有钱人啲花园咁嘅。 御花园，御花园， 咦，好似系你只鹦鹉讲嘢喎。 系，鹦鹉，鹦鹉，你喺边啊？ 我响度啊。 喂，哇，做乜嘢？古装人小姐，你系边位啊？ 恩公，我就系900年后你向你学校救咗我嗰只鹦鹉，小女子乃莺莺。 莺莹，莺莹，你讲嘢啊？900年后我救你，咩科幻小说咩？依家 恩公，如果要由我由头讲起，就一匹布咁长啦。 好啊，还掂我哋今日庆祝万圣节，提早放学，我哋大把时间，你咪慢慢讲咯。 系啊，我哋愿闻其详。 话说明朝万历17年，即系1588年，当朝皇上开始疏于政事，淡于日落，重情后宫啊！ 哇，听到都开心啊！ 恩公，唔好开心，唔好得意住，你唔好以为好爽啊！你都系要承担后果嘅。 关我咩事啊？ 恩公，你睇你而家嘅打扮。 老蝉娇同学，我依家咩打扮啊？ 你咪话你万圣节扮长平公主嘅。 吓，即系我依家系长平公主啊？ 正是。 咁依时啦，我换个套衫咪得咯。我套校服呢？ 头先我哋响更衣室换衫嗰阵咧，摆咗套学校校服入学校 locker 度啊。 系，唔怕啦，睇下手机咪知依家几月几号咯。冇带嚟添啊，老蝉娇你有冇手机啊？ 有啊，睇下先。 点啊？即系点啊？ 我手机系英文版，唔知暗物。 英文版，叫你读多啲书噶啦，手机啲英文都睇唔识。等我睇啦啊。Man 历 17， 万历17年，咁样嘅咩？咁点算啊？ 英英点算啊 ？No idea 喎、 啊。 喂呀，带我哋翻香港啊！ 哇，真系穿越咗啊！哎呀，老天爷啊，唔该你带我哋翻香港啦！ 莹莹，你系古装人，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哋翻香港噶。 办法呢就唔系冇嘅，不过 哎呀，你唔好讲咁慢啦，快啲讲啦！ 欣丽，欣丽，欣丽，欣丽， 黄生，黄生，小云喺度，唔使惊，唔使惊。 呢度边度嚟噶吓？ 睇过啊，回皇上，呢一度正是御花园啊。 系咩？但系我觉得周身唔自在啊，好奇怪。摆架，摆架。 欣丽，摆架。回皇上冇反应啊。 吓，冇反应。喂，咁点算啊？喂，你睇下嗰边有三个人鬼鬼祟祟行嚟行去。 哇，系，哇，有一个人打大只啦，系个刽子手咁样，哇，你睇佢好样衰啊，有啲胸毛啊，边个好听？另外有一个人嘅，你揸住支长矛啊， 咁点算啊？点算啊？ 有刺客，有刺客，护驾！ 咦，大家睇下。原来嗰边都有人扮古装玩晒 cosplay 咁啊！你睇下玩 Halloween 啊，佢哋 佢哋望住我支矛，好似好惊咁啊！ 咁就好玩啊！嚟，帮我攞把道具刀出嚟，劈落我膊头度，大力啲！ 好，你又嚟咧？捅一刀落我心口度啊！ 喂，整粒甩出嚟嘅假眼嚟玩下先啊！ 英，攞啲血浆咧。冇血浆啊！咁啊，辣酱啦，辣酱都得啊，就住先啦。 好， 滴落我哋身上面啦。大家搞掂未啊？ 搞掂啦！ 好啦，够晒晒气啦，个样好啦 ，set 啦！ 救命！救命啦！护驾！护驾！ midnight hour is close at hand. Creatures crawl in search of blood to terrorize your neighborhood. And whosoever shall be found without the soul for getting down must stand and face the hounds of hell and rot inside a corpse's shell. I'm gonna do it tonight. 万圣节特备节目《穿越古装》，到底会唔会有下集呢？编剧， 编剧， 要我哋要等下我哋男主角肯唔肯？ 你啊， 得唔得都 OK。 系啊， 我本来话咧唔再接咧嗰个时空设喺2015年之前嘅剧，跟住咧马小强咧就佢就咁样，佢就将个时空 set 喺现代，跟住就穿越翻去明朝。 明啊，好巧， 我上 巧， 为咗邀请你出山 啊，冇错， 你实在太奸狡啦！ 我哋全部都好中意你呢把声啊， 奸言啊，奸言啊！喂，好啦，咁啊，今日片段间嗰一段落喺听日十点再见，大家。多谢风骚斯达， 下个礼拜见。 多谢欣欣， 再见。